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钟树根。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了，回到来了。咁呢，嗱，小黎喺度啦，咁即係有啲問題都想即係你答一下啦，即係比較尖鋭少少啊，因為嗱，你始終即係叫做係即係被 DQ 咗啦，有啲人就話、喂，即係一日最衰都係你嗰陣時呢亂咁宣誓喎、慢讀慢咩讀啫，係咪正正常常咪讀好讀好佢囉，係咪啲人投票俾你呢就對你有期望嘛，你咪辜負一人嘛，辜負咗選民，喂，道歉就理所當然啦，係咪？咁好啦，即係嗱，我個問題就在於啦，波波，我嗱個問題係乜嘢？我陣間先問你，嗱，你講先，你嘅立場係點樣先？ 嗱，我認為咧、其實做一個係 咪辜負咗選民先？ 做一個政治嘅即係從政者，必須要對選民有承擔啦。咁所以我自己認為嚇，如果即係我哋事後孔明咁去講，知道共產黨係咁衰格嘅，係咁獨立嘅、我哋係理應係做得更加審慎。咁、所以對於選民嘅感覺咧，我覺得我係需要有承擔，並且以後要做得更加好。咁所以我自己亦都從來唔介意喺呢一個關節口嗰度咧，係向選民道歉，以至係喺未來有更加即係大嘅承擔。咁但係咧，必須認清一個事實咧，就係、中共係透過一個出千嘅手段，事後釋法，然後後加追索力咁樣扣帽子，基本上佢係搬緊龍門，蝦緊我哋香港人。 你前嗰段係咪代表你即係道歉㗎？ 我其實曾經都在議事論事講過相似的說話。 OK， 係啦。咁但係我必須係講咧，嗰個道歉的位咧，其實就是對於選民的感覺係需要咧去有承擔。但係咧做錯的是中共，佢事後釋法、追加追索力，然後扣帽子，呢、這個是搬龍門的行為，是欺凌緊我哋香港人，亦都係破壞緊我哋體制。咁必須喺呢一度咧，我哋係同佢有一個咧係真係。即係有理有節嘅抗辯咯。 你因為其實 點解你要問呢個問題咧 ，Anthony？ 係嗱 ，DQ 唔係淨係你唔係淨係得你一個人。 唔係點解你要問呢個問題啊？ 唔係最近有 啲人再繼續有人問要求道歉，我唔知道咩協定。 係啦， 即係我啊，我 position 可能即係你要 balance。 呢個亦都係我嘅問題嚟嘅，其實係嗱，因為其實講真啦， 係人都睇到啦，係嘛？頭先佢一段 struggle 得斯文啲啦，即係第一個部分。咁我預估唔到。我亦都冇放大鏡，能夠知道過去未來老共點會咁樣玩嘢咁樣，即係如果令到即係我人哋覺得我唔係好 prudent 嘅表示歉意啦，咁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老共啊嘛，大哥， 唔 係 你 識法嘛，大哥， 你睇下冇 真正玩嘢嗰個係共產黨啊，其實。 咁我道咩歉咧，大佬？咁我咩都唔使做嘅喎，大佬，立法會嘅抗爭我鬼知啊，大哥。唔係以往由2004年開始，長毛玩咗咁多鑊，都冇事嘅喎。我如果我入去我都會玩一下㗎喎，係咪？喂，大家唔係個個好似鄭松泰咁動色先機㗎喎，鄭松泰嗰次就好乖㗎嘛。我記得係完全起碼我影唔到啦、即係證明你冇乜身形價值嘅嘢啦，鄭松泰就係、 嗌咗句口號之類啦。嗱、即係不過呢， 咁但係到今時今日仲道咩歉呢？我真係唔好明喎。 中共咧係好玩嘢嘅，其實咧佢就 DQ 咗六個人啊嘛，然後就不斷喺民間滲透一啲思想咧，就係呢六個人。其實如果我哋 所以就要補選， 係啦。如果我哋睇翻，其實係成個即係議會咧幾屆落嚟嘅一個恆常嘅做，即係一個空間嚟嘅。咁而去到即係2016年嗰次咧，係有十幾個民主派嘅議員都有咁樣做，只不過係針對性咁樣咧逐個擊破，即係分兩輪咁樣去處理，令到香港人好似咧慢慢接受咗，即係呢件事。 同埋咧係局部地，只係以為係呢幾個人所做嘅嘢。 唔係，我知道就係其實可能即係有啲人覺得，喂，嗰啲選民對呢個反 DQ 咧，或者 DQ 四咧嗰個運動咧，即係都唔係好熱衷啦。去到今時今日咧，都唔係話咁 buy 啊咁樣，所以佢覺得就係話，哎。呢啲選民咧就覺得你欠佢一個道歉咁樣樣， 道咩歉啫？ 係啦，咁但係嗰個問題就在於，即係頭先小麗都講得好清楚啦，即係中共有出術啊嘛。而事實上呢、這個唔係話淨係你一個人嘅榮辱問題，成個民主派都係問題，即係成個民主派都係咁樣做啊嘛，係咪？ 你問呢個問題好簡單嘅啫，你覺得老共透過咁嘅釋法去 DQ 我哋嘅立法會議員，即使我同唔同意呢個人嘅政治立場都好， 合唔合理先？ 包括梁油，包括你哋四個。包括你讲即系自决啊、港独啊、咩话、China 啊，诸如此类嘅嘢，不过我哋同唔同意先？唔系我同唔同意老共透过呢一个方法去做呢样嘢？咁你应该叫老共道歉，唔系叫我哋道歉，咁叫道歉先啊，大哥。 系啊， 系咪啊？咁啊好咯，咪俾个选民多一次机会出嚟去表态，去向中共说不咯。 嗯， 系咪？仲喂？仲糾纏呢個問題做咩？我真 係嗱，我翻翻去九龍西個情況就係上次姚松炎敗選咧，有好多人嘅講法，我覺得我唔認同嘅，就係佢哋認為 DQ 牌打唔響，咁唔好再講呢樣嘢啦。 唔 係、 以佢咁樣嘅短時間裏邊，中間咁多選舉工程嘅沙石，我只係話沙石咋，都係輸二千嘅。 其实我帮姚山摆街站摆咗好多次噶嘛，咁其实真系听过唔少街坊讲话，即系等你哋唔抵，一定要入翻去。甚至乎咧，去到最尾嗰两日，我嗌咪咧，有啲心心话：喂，最尾嗰日啊，应该系票站喺边度啊？我要去投，好多人都问票站喺边，因为佢收唔到嗰张通知啊嘛。咁有个心心嚟，票站喺边度？我要去投，我真系等你哋唔抵。跟住我问佢住边啦，咁样嘅。 九龙东嘅原来。 你上次选举嘅时候喺边个票站啊？跟住佢话。我好似唔系选民咯。 阿姐， 你明明 DQ 牌打得响到一个地步，其实系平时唔系选民嘅人啊，佢都戥你抱不平。 咁所以如果你仲自己拿屎上身，粗俗啲讲就系、是、自己心虚啦吓，即系比较斯文啲讲咧，就系、是、觉得自己当日喺个立法会里边，无论万毒又好，即系举雨伞又好，即系喺度嗌咩口号都好，你都觉得自己系唔啱嘅。 嗯， 咁你先道歉嘅啫，大哥。 系啊。 我自己覺得 連選民都覺得冇問題，要覺得係一巴打落去共產黨度，話今次嘅釋法係唔啱嘅，喂，有乜理由我哋自己心虛啊？ 我自己就覺得對於選民嘅協救咧，就係、是、必須用更大嘅承擔。去即係處理嘅，即係而因為而家香港嘅民主運動處喺逆境，咁所以我哋每個人都要係更加堅強咁樣去面對。咁但係中共去透過釋法出千去蝦我哋香港人呢一點咧，我哋一定要堂堂正正去同選民去講清楚，去爭翻我哋嘅道理翻嚟咯。 嗯，你話反而即係真係要即係檢討嘅，就可能係即係例如糧油嗰種叫做種族歧視啦。或者是 hate speech 啦，嗰種嘅方法係咪啱？啱唔啱啊？即 係 如果喺成個 DQ 嘅問題上邊咧，真係需要道歉嘅，唔係跟住嚟嗰四個。 嗯， 佢跟住嚟嗰四個做嘅嘢，只係議會抗爭嘅一部分。喺我角度，咁你成日都做鵪鶉嘅，咁立法會托咩？直接啲講就係、粗俗啲講啦，你咪立法會托啊？咁又循規蹈矩，即係唯有就係啲人話：，咁你咪。好地咁斗咗八九萬囉， 咁我話你行禮如儀囉， 咪係囉，咁行禮如儀又嘈， 咁我只係覺得呢， 唔係講呢啲說話嘅人有 agenda 喎， 如果你話真係做就係、 是、唔係有 agenda， 我擔心點解呢，就係佢左右夾你嘛， 係我知 夾到你你道歉又唔係，即係頭先你講嗰兩段你基本上係 balance strike balance 係咪，可能如果我哋 critical 啲、cynical 啲人就話：，屌，使乜道歉啫？嘥氣啊！唔得唔得，唔可以道歉。咁你又死。咁你話唔係有 agenda 咩？呢個成個選舉工程，同埋今次佢 well prepared 啦。因為你上一次DQ 完之後都好快選，今次係拖到好耐時間考。所以 well prepared 嘅選舉工程啊，喺佢嘅操盤裏面。 嗯， 即系包括佢有人逼你道歉，包括个部署冯检机出嚟一枪一枪咁打埋。 我担心一样嘢啫，其实咧你知啦，小丽其实成日都有人即系叫你还钱噶嘛，系咪？即系如果 买咩超买咩钱咧？ 你嗰阵时话捐钱嗰啲啊，即系 其实捐晒，全部都捐晒。 好啦，如果你话咧，即系呢个今次嗰个宣誓你有错嘅话，咁变咗就系话，喂，你知道你即系 DQ 四咧之后有筹款啊啲乜嘢咧，又会叫你回水噶咯？啲人就话，即系等于你而家你啲人咧撑你反 DQ 系错噶啦，你根本就 day one 就系错嘅，咁你唔应该话你自己反 DQ 系一个抗争啦。是嘛？即系嗱，成个路向就会咁样去噶咯。 啱啊！我正想就系讲呢样嘢。其实如果你道歉嘅话，你系 self defeating 啊。 系啊， 即系老共做得啱啊。 系啊。 嗱，呢个一定系 我妄居啊，因为我嘅策略错误啊。 唔系，我觉得系反而咧，我自己认为香港人系要去认识咧共产党嗰种反面无情，以致佢哋嗰种咧即系卑鄙嘅出术嘅手段。咁所以系要做得更加有智慧，以致系更加有意志去面对呢个民主运动嘅。 咁你唔知佢开咩牌噶嘛？铺铺都，佢而家越踩越埋嘛。 我哋要叻啲咯，即系香港人要日积月累咁进步。 我冇话只能够预知过去未来噶嘛，但系我点知考我？佢话咩嘢？我就算我唔跟会议规则，咁你都可以 DQ 我咁。 我咧小丽亦都唔系，你话道唔道歉都唔系话净系你一个咁简单，其实牵连到嘅，其实就系起码就长毛线啦，系嘛？其他人都会牵连到噶，系嘛？即系喂，如果你咁样嘅话，即系。我嗰陣時就唔應該出嚟同你遊行啦，集會嗰啲都唔啱啦。 所以我認為 籌錢嘅全部回水啦。 無論如何咧，有一個底線咧，就係共產黨係出千嗰個，佢係蝦我哋香港人嗰、那個，呢、這個道理一定要説清楚。 咪所以就無論跟住落嚟嘅九龍西同埋呢個星際東嘅補選，已經唔係。personal 嘅問題，係咪投你或者李卓人又好，梁國雄都好，可能仲有其他人選啦。喂，嗰、那個唔係呢個問題咧，呢一場係從中共嘅決戰嚟噶嘛？ 係啊， 係咪？你認為佢呢個 DQ 合唔合理先？嗱、如果你道歉嘅話，即係話個 DQ 合理啦。咁你選嚟托嗰種？ 唔係，我哋不能 俾翻位佢選咯。 我哋不能 係咯， 我哋不能夠嗰個叫做係制度暴力啦。其實根本就係違法嘅，違法違憲嘅嗰樣嘢係。其實佢而家佢嗰次嘅人大釋法咧，就同梁振英呢個行李門係一樣，知道自己衰咗之後咧，就先至改例改翻轉頭，然之後追索啊嘛。 嗯， 係嘛？ 嗯， 喂，呢啲嘢啊，本身唔應該出現嘅，根本就係點講都唔應該道歉喎。其实系， 唔系佢有少少部分啱嘅，就系、是、我都听到嘅。 嗯， 粮油嗰下咧，啲人就觉得唔 prudent 嘅，亦、 啊、 都系觉得过火嘅。 嗯， 喺度乱玩 的， 系、嘛？但系因为佢开咗呢条门之后咧、其他辣埋去嗰啲咧，就无辜系即系受害啊嘛。如果唔系，系冇位入嘅。 啊 即係如果佢兩個唔係咁亂搞嘅話咧，即係喺度搞香港旗啊，搞 China 嗰啲嘢咧，其實跟住落嚟嗰四個咧係難揾位入嘅。 嗯， 你明唔明啊？因為佢睇住個輿論嘅反應先至去釋法噶嘛。 一定係啦，即係如果你又覺得 feel sorry， 應該係起碼佢哋 feel sorry 先啦，係咪先？咁但係當然啦，你又唔你控制唔到人哋點樣即係做啦，道唔道歉，即係呢個佢哋嘅事啦。咁但係我覺得原則上嗰樣嘢咧，就一定要企硬呢樣嘢係，因為一個真係唔係由小麗自己本身啦。呢、這個 原則上咧錯嗰個一定係中共嚟嘅，呢、個係即係違反咗香港人可以接受嘅一個底線嘅，因為你搬龍門，只不過係感覺上，我覺得應該係要對選民有更大嘅承擔。我哋以后要做得更加有意志同埋更加好，即系呢一点系我自己觉得系对选民嘅一种即系即系一种承担咯，系咯。 嗯，好，咁啊，阿土伯，你有冇嘢补充啊？ 我冇啊，我只系觉得有 agenda 啫，玩呢个道歉嗰样嘢，因为你道完之后咧，其实你系两面不是人。 嗯， 如果我系你嘅竞选嘅辩论对手，就话你几月几号你道歉？ 嗯。 你即系话错咧自己， 嗯， 咁你点答咧？咁跟住你又再讲一次，就系、是、重新头先你讲嘅系最大嘅问题都系老共咁样， 嗯， 你都道歉啦，刘小姐， 啊， 即系你错啦，我点知你下一次你嘅判断同埋你哋嘅抗争嘅策略会唔会错嘅？ 嗯， 你点样赔翻俾我？ 卑鄙无耻嘅就系你哋嘅保皇党咯， 嗯。 我覺得呢下係要即係小心 strike 個 balance。我個人意見啫，我今日聽到嘅時候，我覺得有少少鬼咯，不停叫你哋即係出嚟道歉，都唔知道乜 嚇， 係咪？你都輕重倒置，倒果為因， 系咪啊？有中共嗰个你唔闹，你闹我哋不嬲玩开呢、這个嗰、那个议会抗争嗰样嘢，系咪？ 客观上咪拖紧呢件事后腿嘛，其实系。系嘛？我覺得我睇唔到有任何嘅助力、哦，即係佢講法就係話你道歉咧，即係等於咧就同啲選民和解咗啦。咁大家即係支持你都有個即係講法啦，係嘛？我又聽唔到話有啲選民好抱抱不平、哦，又話你啲即係選過你嘅苦主走出嚟話，唉、哎、一日最衰咧都係即係小麗嗰陣時咧宣曬咁樣樣，有冇咁嘅苦主咧？我又見唔到、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真係有啲無中生有、哦， 嚇少少啦。 但无论如何，我觉得都是向前看。我哋因为而家面对紧嘅系一个咧，即系其实都几逆境嘅处境嘅，即系唔好讲话咧，根本原本九龙西个选票就系接近。过去咧，五月嗰次嘅新登记嘅选民咧，61岁嘅以上系多咗接近5000票，咁而61岁以下被勾出嘅选民咧，就有几千票来回，即系一共咧 唔见咗一万， 一万。 哇！真系做足功课，你即系好了解你嘅选民、哦。咁你有咩对策啊？ 唔系啊，我以为你想话系赞老共咧个策略好咋、 啊？ 即系佢加多咗61岁以上5000，跟住再减翻嗰度唔见咗1万、 啊， 再搭把机落嚟。 系啊， 咁咪好保险咯， 就赢硬啦条数就。 如果开赌盘，我都买，我买呢个陈咩啊？ 陈海欣， 陈海欣， 同埋 有赌盘开咯。 嗱，如果我哋计下条数，蒋丽云、梁美芬再加狄志远咧，接近12万票噶啦，本身都、 啊， 再加来回呢度10000票咧，我哋今次民主派真系一票都不能少，我唔系讲。 但系如果你上一次谭国桥、游慧晶、你黄毓民、蒋丽唔系呢个阿黄碧云加毛孟静系几多少 呢、這個要找資料嚟睇，我淨係記得睇過花生台另外一個節目咧，佢就係扣除咗 焦 土派嘅，係啦，佢扣除咗焦土派嗰啲票，咁咧就係11.8万票。 嚇、啊！如果扣黃毓民答啊，游慧晶其實已經輸俾佢哋嘅， 接近。 O K. 5-5。 不過我又唔信本土派或者焦土派投過黃毓民同埋游慧晶嗰啲，即係有幾多係？即係聽佢哋 command 同埋 control 㗎，我都有啲懷疑喎、 啊。但係最緊要亦都係即係選民要去明白而家嗰個處境係真係大家一人行多步咯，唔好因為灰心就唔行出嚟咯。 嗯，啊，但係真係會焦土。不過我估佢哋喺你個選舉工程九龍西，我意思係。都一定會係又再出呢招嘅， 都唔好睇小本土派嘅票，因為其實鬱敏加埋啊，即係如果鬱敏加埋啊游慧晶嗰度，其實本身已經有兩席嘅票數喺度噶啦。其實 咧，佢我個感覺就係佢哋好重視今次嘅補選，係各樣嘅招數都出齊嘅、 嗯， 即係同我玩心理戰係直頭去到咧，係玩跟蹤咧，唔係跟我咁簡單， 係 跟我啲義工上到嚟我哋辦公室嘅門口，即係堂而皇之咁俾你見到我。是跟你呀，我是盯實你，由軍裝以至警民關係到特遣隊去搞我啲街站，然後仲有形跡可疑嘅2-3 team嘅人呢喺度周圍走嚟走去，佢都唔介意俾你見到佢。呢、這個就係佢個目的嘛，佢想令到你啲義工唔嚟啦，又或者嚟嗰啲都綁手綁腳唔夠膽做嘢啦，咁即係今次我個感覺就係乜嘢招佢都會出 的。惡過新加坡喎。我估可能真系， 甚至乎 新加坡唔会咁做，新加坡 系咯。 甚至乎已经有啲耳语啦，我哋已经知道，譬如同我友好嗰啲组织咧，已经系有一啲我哋之前都已经系即系知道佢哋系有啲渗透嘅工作咧，喺度讲话啊，佢小丽唔支持你哋个组织噶，唔好搵，唔好投俾佢，唔好帮佢啊，咁样。即系其实系各样招数咧，我都已经见到系已经 即系啲矛波出晒嚟啦，同埋已经系样都试咯。即系样都去做呢个打击嘅工程咯。 嗯，咁啊有啲网友啊，即系其实读下佢哋啲讲法啦。啊，有啲人都唔系好睇好啊。即系阿陈海欣六啊，小丽四。喂，如果你觉得系咁样嘅话，咁你即系多出一分力啦，系嘛？有边个系住喺九龙西嘅，多啲即系叫佢哋去即系认清而家嗰个困境啊！即系多啲咁样嘅投票，主动拉票啦，咁样样。 咁啊好咯。 啊、 我回应喺呢个网友个 comment 先、嗯 啊， 就如果你话我六佢四咧，就好似上一次姚松炎咁， 系 系完全冇危机感。 我、哦、要有危机感嘅呢、這个真系。 你而家当打输嚟打仲好啦，唉，咁就盘死冇大害啦。哇，反而你觉得好、有机会嘅，反而你就即系就下就下。 事实上咧，嗰幅高墙你唔好睇小佢，即系30万至50万嘅广告费啊嘛，即系苹果都话系有啲洗脑效应噶。你每次出入都見到，即係呢個係好快就會令到知名度提升，以至係即係建立咗喺選民心入面嘅一啲形象。 唔係，但係我覺得即係 唔係佢日後都係噶，佢加翻嗰、那個高牆嘅廣告咧。入翻去選舉經費度咧，你冇嘢可以再打嘅。 嗰、那個咪就係一個高牆咯，話俾你聽，即係高牆嘅人就咪跌翻喺高牆上面咯。 即係我係冇嘢再打嘅啦、所以我估佢係預咗你呢一步嘅。 嚇、 即係如果我係佢謀事嘅話，咁咪入翻落條數度咯，幾多錢啫？幾十萬啫、相對咁細嘅， 佢話自己冇俾錢喎、陳海欣話。呢、這個好可疑喎、 啊，唔係啊！但係就算如果係從選舉工程角度嚟講，就算人哋幫你俾都好，你應該都入到落選舉經費。 係啊， 如果 喂，你知唔知嗰陣時我哋改 Facebook 頭像啊，都話要立法禁止啊，真係。 嗱，如果當佢40万咯，拉個平均係咪？蘋果話30至50万嘛，咁八九十十一月，假設佢賣4个月，咁都160万嘅咯喎。選舉經費上限， 但你個總數係幾多？ 180。 咁少嘅啫，唔係咁佢咪搞一個月之後，跟住拆翻落嚟咯，或者搞兩個禮拜之後拆翻落嚟。大班人要啦，嗰、那個位係嘛？ 而家好似阿蔣麗雲都候住啊嘛， 係咩？ 係啊，佢話候住啦。 點解咧？ 佢話覺得 work 喎，掂喎，我唔知，我真係聽啲報道講嘅啫，其實係。 即係所以下一屆佢又候住啦。 係啦，即係嗰、那個唔係嗰個唔係萬國殯儀會上面嗰個位，上面嗰個位嚇。係、即係佢話佢已經開始諗住 book 啦，因為其實真係有 coverage 啊嘛，好多人去報啊嘛，係咪？咁但係佢唔理㗎，講真，即係都話啲唔知醜嘅，其實嗰啲建制派係嘛？ 咦？咁啊可以咁喎、即係如果真係有機會嘅時候，先問阿陳 海欣， 海欣又想講陳家培，阿陳海陳小姐，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就係、你嗰、那個。咁大幅嘅廣告咧，你包唔包落選舉經費？ 嚇、我做健康大使啫嘛，係嘛？ 佢好似 佢話係九龍社團會咁樣。 係啊， 咁你覺得呢個唔係宣揚緊、promote 緊？我而家成日都加啲英文，搞唔掂啲 我係宣揚緊健康意識啫喎，嚇、 你唔覺得呢個同你嘅選舉工程係有直接關係？ 係啊， 你唔覺得係選舉廣告一部分？ 即係我本身咧，我一開始嘅時候都係想叫人哋 promote 下嗰個健康意識，搞搞下之後咧，我覺得好 嗱，你唔好同 支持我， 你唔好同我講， 我咪出嚟選咯。 你唔好同我講話，你未宣布參選。OK。嗱，而家我哋九龍西，因為我唔知嗰個數啫，啱咗多謝阿波。而家180万嘅，你而家用呢一個用咗30万到50万，我想問你幾錢具體？OK， 喂，咁你超曬標喎！如果你唔入落去嘅話， 你唔入而你幫你俾錢嗰啲人咧，就真係咁鬼鼠嘅話咧， 係咪共產黨俾你嘅？係 啦，即係咁樣樣啦。 九龍社團聯會根本就係共產黨嘅組織。 同埋呢個人咧，即係以前咧就有鋪人咧，即係中意打尖嘅喎，真係係嘛？即係你以前啲記者同事啊，又佢幫佢哋打尖去睇醫生嘅喎，哇！即係你同你啲啊邊個啊譚耀宗啊嗰啲葛飾玉啊有乜分別咧？係咪？ 其實應該係同一性質嘅事件。 同一性質嘅事件，根本上建制派所有人，無論你靚女樣衰都好，其實全部都係咁做嘅。呢、這個就係對香港人核心價值係一個最大嘅侮辱嚟啊嘛！ 誒、唔好咁講咁多呢啲招數住 啊！咁啊係，即係佢偷聽嘅喎，真係。 咁係咯。 咁嗰個蘋果就已經寫咗嘅。 O K， 寫咗嘅。O K。哇！咁我諗到辦法，佢雖然唔係民建聯工聯會都可以喐到佢， 係嘛？ 點解咧？ 第一九龍社團聯會第二高永文咯。你高永文助理啊嘛。你唔好話俾我聽，高永文做嗰啲唔關你事喎、啊。你做助理嗰時候有冇講㗎？即係將我唔熟啦，即係嗰個政策係咪、高永文有咩衰嘢可以捧出嚟？不過佢好似好高民望嗰個高官啊，係啊。 但唔係喎，其實高永文在任嘅時候真係劣跡斑斑，好多人一提 起咁啊得，咁啊得啦。你求其舉幾個即係大家記得嘅。 我對小麗嗰個辯論係有信心嘅，其實就嗰陣時點解大家？如果仲記得嘅話，嗰陣時話咩啊？ 狄志遠啊， 狄志遠皮蛇啊嘛，係咪啊？即係呢啲咁嘅生筆唔使我哋教嘅啊！即係我哋等睇戲啦。 好， 咁啊，加油啊，少麗，係好， 今日時間差唔多，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 就喺呢度 ，hkpeanut.com。